你的宝贝现在已经长大，你脸上的皱纹也开始慢慢往上爬。工作太忙，到现在还是很少回家看到辛劳的你，可知我多少牵挂。虽然爱吵爱闹，但我不会说谎话。发现我去游戏机厅被你打断扫把，不懂事的我就这么把头低下，保持距离，撅起嘴巴不肯说话。对不起妈妈，过去让你生气我不能原谅，现在开始就让我来照顾你吧。要你早点休息，可是你总是不听话，你不服输不服老，就是不肯放下。我不在身边你过得还好吗？你是否知道我现在正在想你呢？爱不是随口说说，爱不是只有感动，爱需要你我付出才能会有甜蜜收获。一个人的事业觉得累了吗？你是否知道我真的好想要抱你啊？我还不够优秀出众，我还不能大起大落，我现在只能拿着麦克为你唱着这首。还记得小时候我总是等你回来再扣扣，小小的我也想把你牢牢守候。白手起家的你把事业看得比什么都重，这条路不好走，但有我陪在你身后。 There may be moms all over the world, but you're the only one that moms to me. Yeah, do you know? 没错，对我来说你是唯一，也是我最在意。照顾好你这一辈子我都会牢记。 Dear mom, dear mom, I really want youYeah, dear mom, dear mom, I really miss you. Don't stop, oh baby, don't stop.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 forever. 我不在身边，你过得还好吗？你是否知道我现在正在想你呢？爱不是随口说说，爱不是只有感动，爱需要你我付出才能会有甜蜜收获。一个人的事业觉得累了吗？你是否知道我真的好想要抱你啊？我还不够优秀出众，我还不能大起大落，我现在只能拿着麦克为你唱着这首。Dear 妈妈，今年也已经43了，辛苦劳累挂满肩头，身子也开始脆了。我也发现你照镜子的次数也开始少了，你也总是问我妈妈脸上的斑是不是又多了。其实每个人心里都装着妈妈年轻的样子，妈妈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一可爱妹子。你教我做人，教我如何才能一鸣惊人，你告诉我男生汉要靠自己，别总依赖他人。你说男生要说话算话，担得起责任，就算有喜欢的他了也绝不轻易拱手让人。有你在的日子每天都过得特别踏实，我爱你真的爱你，有多爱你爱在这首歌里。我不在身边你过得还好吗？你是否知道我现在正在想你呢？爱不是随口说说，爱不是只有感动，爱需要你我付出才能会有甜蜜收获。一个人的事业觉得累了吗？你是否知道我真的好想要抱你啊？我还不够优秀出众，我还不能大起大落，我现在只能拿着麦克为你唱着这首。我不在身边你过得还好吗？你是否知道我现在正在想你呢？爱不是随口说说，爱不是只有感动，爱需要你我付出才能会有甜蜜收获。一个人的事业觉得累了吗？你是否知道我真的好想要抱你啊？